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大家也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宣传了哈，就是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还有维修季都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如果比如说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装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怕上当等等，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免费公益的啊这个陪同计划。另外一个，家里如果有一些小毛病需要我们给大家维修的话，也都是可以免费的啊。记好了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电话，就是850103710啊。另外也可以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也可以来报名，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报名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被动式住宅的事儿啊。说这住宅之前呢，我知道这个云科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小活动啊，挺好玩的啊。 是的， 就是我听说就是有俩美女网红是吧，去售楼处做了一个真人秀，什么敷面膜啊、炒菜啊、广场舞啊什么的。这个跟现在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对，这个是我们策划的。因为这个被动式住宅听起来，您第一次听被动式是什么时候听的？ 今天。 对，今天呀、啊、 我这 就是大概就雄安新区推出的时候，大家关注那么一点，就是说这个雄安新区里边以后如果有住宅的话，要求必须是被动式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听这个词 啊。 后来 早多了、 对，后来慢慢的就发现，诶，有一些开发商都会说，诶，我这是被动式住宅，但是呢他说的词汇也很多，比如有的时候我这是被动式建筑，有的时候我这是被动式装修风格，有的时候我这是被动式住宅，它都是什么意思？ 所以有时候大家挺晕的， 对，挺晕的。然后其实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买房，如果是精装修的话，很多基本上都是带新风的，有的会告诉你恒温恒湿恒氧，那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就是被动式，其实被动嘛，就是跟主动区分出来，其实它主要是体现在能耗上。比如说我们装这么几套系统，新风或者恒温恒湿恒氧，那大概就是您每天开着的情况下，一天是要消耗比如说10度电，我举个例子。那如果是被动式住宅呢，它的那些标准是有一个叫热回收系统，就是以这个系统为核心做的被动式住宅。也就是说，首先它这个建筑的外立面，就是从外立面开始做，外立面上边其实是有比如百叶窗的这种东西，而且百叶窗是受电脑控制的，它是会根据日照的那个倾斜角来去调整这个百叶窗的倾斜度，这样的话首先从建筑外立面上就保证了不暴晒， 不会这百叶窗在外边吧， 就是在外边，但不是你想的那种窗户，而是那种就是很细的一条一条的，就是在这个建筑外立面的那等于是一层，比如你之前是钢挂石材，那现在外边有这么一层，其实它不是不会影响美观，你从外边如果是概括的看是看不出来的。然后这是一点，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墙体可能它里边的一些构造就会避免那个冷热桥的现象，比如说家里比如说冬天，那可能外边的温度就会影响到家里的温度，这个冷热桥的避免呢，就是说两者影响没那么大，在这个前提下再做里边的一些系统，等于这就是被动式的，就是我建筑本身是能保证一些恒温恒湿恒氧的，再通过系统来解决。那有一个标准的测算是，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每就是这个家里比如说我保证一个湿度和温度，一年差不多是120度电，120到150度，这样算下来一天不到1度电，就这种可能它算被动式。所以比如说为什么新区要求是被动式，就是因为它耗能低，其实如果单从技术来说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然后我们就想着怎么能让大家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它什么概念，然后如果只讲比如告诉大家一堆数值，大家其实不知道的。后来我们就想着，因为正好我认识两个姑娘，就是她是做那种直播的，但是呢那个姑娘她是南开还是哪，她是学外语的，然后并且她是学德语的，这个被动式住宅的技术它就是德国人发明的嘛，所以其实那天下午我是请了那个德国专家来讲的，正好这个姑娘她上午感受完了之后，他下午就跟那个德国人聊，这样不就更直观吗？然后我们就想了这么几个点，比如说你说这个家里怎么算保湿，或者其实这个家里谁最关注保湿，一定是女主人， 对 对吧，因为对皮肤好嘛。然后我们就拍了两组视频，一组视频就是在咱们正常的这个家里都选用同样一个，就韩国一个面膜咱都用的，然后呢正常家里差不多敷20分钟这个面膜就干了，然后在那个就是那个 被动住宅 那个社区的样板间里边，那个姑娘敷完脸之后敷脖子，然后还能敷手，就证明她其实保湿嘛。然后后来又想着 这么神奇吗？ 对，真的，回头我把视频给你可以看看。然后还有像 比如说这个窗户的隔音，其实窗户隔音你主要是看这个窗户本身它里边是不是充了惰性气体。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装修，刚才不是说咱们有一个装修剂吗？ 嗯， 其实肯定有一项很多人会投诉的，就是我们家装修完了，我发现我这个窗户是模糊的。 嗯， 为什么模糊？其实就是它当时密闭性没做好，就是你的惰性气体其实就漏了。然后呢，如果你充了充足的惰性气体，并且现在窗户其实很多都是那种漏翼的，比如双层或者三层，这样的话其实就隔音。我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两个姑娘，因为她会跳舞嘛，一个姑娘就选了一个最近特别热的，反正一个广场舞的曲子，她就跑到窗户外边去跳，然后我们就在窗户里边给她录，应该挺好玩的。后来呢，就是一个长镜头不带剪切的，把这个窗户关上，一下就没有声音了。 嗯， 哎，这样大家又感觉哦，这隔音是这样的啊。然后还有像比如美女一般大家说是不会炒菜的，然后这个姑娘其实还特意学了一道菜，学了一道菜呢，就是正常咱们家不是会装那个抽烟机吗？ 嗯， 那抽烟机其实还是没办法 完全百分百的去除。 对, 对，然后我们就想就是这样，这个姑娘在这炒菜，然后我就拿一个那个雾霾的那个表在旁边测，就是只要鱼一下锅，那个呜就上去了。 对， 然后这时候把所有系统都开开，看那个表就慢慢的往下降。 嗯， 那个表也是就是京东上买的嘛，就它也不会作假。这样很多很多的实例让你知道，哦，原来比如说我 背正式住宅是什么样的？ 对，这俩房子哦有这么大的区别。要不然你说如果交房其实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嗯，还真是，我觉得这就属于现场体验式的这种， 是 让大家了解到底什么叫被动式住宅。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之前其实你刚才说的这几点啊都是以前我们在说什么智能住宅， 嗯， 就可能是不是就换了一下这个名词而已啊。 嗯，不是，就是除了换名词之外其实它换了它的技术。 嗯， 就是比如刚才说的，可能如果我们只是一些系统，那基本上是房子交房之后我精装修嘛都可以完成的。 嗯， 那如果是被动住宅其实是在设计的时候，你这个房子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拍了好多工地，就是工地的很多照片和视频。嗯， 那你比如说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也说过，比如说像被动式住宅，被动式什么， 嗯， 还有什么风格什么的，啊， 对对对， 还有没有什么被动式装修之类的啊。 对， 就是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可能一些新盘， 嗯， 肯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技术， 嗯， 那可能现在有很多这种二手房，你说我也想要点被动式， 嗯， 我怎么去做呢？ 其实如果二手房讲真没有办法做被动式，因为就是你的建筑本身你是改不了的。 嗯， 然后只能是说比如建筑式其实被动式它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室内的这些系统，哎，你是可以安装的。然后但是呢被动式室外的那些，比如像刚才说外立面您是做不了的。而且比如说一个被动式的社区，像我去参观的那个，它其实是从比如园林这些角度它全都是一体化的设计。比如它园林有几个好玩的地方，有一个叫归巢树，就是几个像大火炬一样的树，就是一个很大的桶形的一个建筑，它其实是用来收集雨水的，但是它设计得很好看。 嗯， 然后并且它的比如说整个社区所有的铺装，就是路面都是海绵城市那种铺装。我们当时也有一个镜头，就是拿一瓶水这样浇在它的地上，然后测大概两秒钟水就渗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它旁边就是这开发商他自己想的也比较好，它有一个玻璃的一个桶，这个桶就是模拟了它现在这个步道上边的这个材质。 嗯， 然后你再装把水倒到这上面去，就能看着这个水是怎么流的。然后紧接着呢会拍就是这个社区整个的蓄水池，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道路上所有的比如铺装的东西它底下都是带着管道的，这些管道统一汇到蓄水池里，这个蓄水池上边就是刚才说的那三个归巢树。 嗯， 等于说你这个社区所有的雨水， 啊， 对，都记在这里，然后这些再用来比如冲厕所呀或者浇灌溉呀。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这种科技住宅是吧， 嗯， 以前我们一直在说这种科技住宅， 嗯， 就慢慢的这个衍生和发展了，对吧， 嗯，对。 然后呢当然这个可能现在目前只能实现于一些新的一些盘当中。为什么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如果说有新盘地理位置比较合适的话，那肯定还是买新盘比较合适嘛， 嗯， 啊，也是因为这一点，无论是从人性化来说，还是说它这些科技的含量， 是 或者说这种环保绿色的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建筑方式， 是， 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对， 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了解一个概念啊，到底什么叫被动式的， 嗯， 被动式 什么什么什么、 嗯、 住宅也好，建筑也好，还是说是它的一些装修风格也好啊， 嗯、 来理解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呢，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呢，我们节目的这个陪同装修计划，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维修季啊，都开始了。大家呢如果说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需求，比如说如果您想帮着您去这个装修啊，给您监督一下质量啊，或者说家里有什么需要小维修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这个850-13710 850-13710。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行这个报名就可以了啊。那这两个呢也都是我们全年的一个计划哈、啊 嗯、 也是全年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呢随时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和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刚才提到这个被动式啊，其实它有很多的优点对吧、 嗯、 就是第一个优点肯定刚才最开始说的这个耗能比较低。 对。 嗯，那耗能低呢，那可能它不，我觉得下一个耗能它不光是说这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耗能，它是整个的这种建筑或者整体的， 是的。 嗯，所以你像如果其实它整个整体的做得好的话，比如说它的高消温性能的这种，比如说保温的这种结构是吧、 嗯、 是这种构造，它就其实能相对的、 嗯、 相应的带动室内的一些这种节能啊，是吧？ 是的。 嗯， 对，就是我们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以咱个人来说，有的人可能说，比如我住着，如果说我住不了这种被动式住宅，我自己装一套这系统也行啊，现在有很多，我不在乎每天多花几度电、 嗯、 当然可以。但是比如假设这样几种场景，有的时候比如您买这房子买了，然后呢我得出国一年，这房子在这儿放着、 嗯、 如果是之前说的就是您装的系统，那要么您就一直开着这个系统，这样其实很浪费、 嗯、 要么呢关了的话其实房子都会出现潮啊，或者说家具干的问题。那像这种因为它耗能低，它一共全年其实就100多度电嘛，而且你就一直开着把它开到最低的档也没有什么问题，回到家还一样舒适，这个是对咱个人而言。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社区对社会而言是什么样。然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就刚才举例的那个社区，然后它一共是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个建筑面积在它整体的规划下，每年可以节约的这个标准煤炭是500多吨，然后减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1400多吨，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500多吨的煤呢，对应的其实是195万的采暖费用等等，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能耗会被降下去。 嗯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整体的，就是整个国家咱们都是在这个减排嘛等等啊、 嗯。 好的，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个舒适性比较好，就像我觉得那面膜那挺喜欢的， 是 不是我就可以这个是吧？这个多敷会儿。 是的，我们当时测试，因为直播嘛，就发现这个面膜一旦上来之后，这个流量哗就上去了，然后所有人都在看，就说不要停，因为你停了可能会比如视频做手脚嘛， 对对对， 然后直播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那我们很多朋友就在问说，到底这个被动式的这个房屋离我们现在到底有多远，我们能不能住上这类的房子呢？ 嗯，其实被动式的住宅呢也不是之前也不是没有，比如举几个例子，离咱最近的秦皇岛大概7年前吧，有一个叫在水一方，还有一个也 是好早啊， 对，就很早， 7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 对，因为就是这个技术，其实在德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中国不用。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你建筑本身它的那个成本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在水一方，还有一个我忘了名字了，就是基本都是用来养老的那种小型社区，它就会做。包括你像乌鲁木齐，其实也有一个，之前的世博会也有一个，就是汉堡馆嘛，因为它专门做这个。但是最近比如说这个被动式住宅离咱最近的北京，可能是该说的那个社区，在高碑店东地铁站高铁站旁边，是龙湖地产的。 嗯 嗯， 反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 对， 就是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的、就是刚才那个社区基本上高铁也开了嘛，您从西站然后往高碑店是半个小时就到了。 嗯，河北的吧？ 对，河北高碑店、 对，就是不是咱这个东边这个啊。 对，不是这个。 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这个各种这个绿色的这种概念啊、然后呢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这些绿色的这种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开发商说的是什么三星，什么绿箭三星、还有的说是什么 low E 什么的， 对对对， 这些标准都指的是什么呀？ 这个标准比如说像这个绿箭三星，它指的是什么，就是绿色建筑节能标准，然后它又分一星二星三星，这个是不能随便说的。 嗯， 然后三星里边是它最高的标准，所以开发商如果它一旦验收时候拿到 了三星，它就会以这个来作为它的很好的一个卖点。那漏翼呢是窗户的一种，它主要是表现了这个窗户的密闭性，还有它的比如说它其中冲的那个惰性气体。然后这个又分双层和三层，肯定是层越多的话它隔音越好。那如果开发商说我这个是三层的漏翼玻璃，那这个因为胶房就带了嘛，说明这个成本还比较高。 那比如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些住宅的话，那它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很高？很多朋友说呢，我是不是要花一个特别高的价格来去买这样的一个住宅呢？ 相对来说可能会提一点点成本，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值的，而且也不会太多。比如说我拿刚才那个社区举例子，它的价格差不多是比周边，因为刚才也说了嘛，是河北，所以它周边也没有太多的新房，然后拿当地开发商建的新房，它可能是贵了比如三分之一这个价格，那相对来说还是合适的。 就是我以后可能我们在生活到里面去的时候，会节省我自己的很多的成本，包括还是很舒服的。 对，而且我们整个团队那次录像，你像我们是早晨6:30到了西站，坐的第一班的高铁，7点到的那个高碑店东嘛。然后一天拍摄下来其实挺累的，但是从7点开始，因为我一直是在样板间拍这些东西，就是它那个环境还比较舒服， 坐着就感觉就挺舒服的， 对，就很舒服， 消除疲劳是吧？ 对，消除疲劳，真的 湿度比较大， 对，确实是 是啊。好的，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概念的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再和我们进行探讨啊。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维修季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装修陪同计划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报名就可以了。这两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这个天津的一些这个房子的事儿啊，大家可能比较关注。那关于我们这概念的事儿，咱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下面呢主要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一些提问哈。之前呢有位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天津是吧，昨天我还特意把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呢发给了这个小柯哈。 对。 我找一下啊，因为我现在目前有点多找不到这个问题是什么了。 没事，那问题我记得，其实就是天津现在很火嘛，然后我们也就是收到了很多问题，就是问天津，但大部分是这样，就是他对天津没有一个基础的概念，比如天津那么多区，我在哪儿买合适，然后我怎么才能落户。后来我就问了我们天津主编，请他给我讲了讲，然后他就给我罗列了一段话，我现在也是搬运一下。他又说他们天津呢一共市内六个区，这市内六个区其实跟咱北京一样的，就是市区的资源是最多的，然后居住密度也比较大，这个里边呢是以和平区是为首的，那就相当于咱们北京的东西城。然后这个里边就无论是教育还是办公，所有很多资源它都是垄断的。那河西区呢就像咱们的朝阳区，等于经济发展比较好，而且天津的很多高消费的人群也都在那儿。南开是天津的高校区，南开大学嘛，然后教育就会比较发达，这三个区是现在等于是天津排名靠前的，也是很多比如落户的朋友他很关注的区域。然后相应的比如河北区虹桥还有河东区，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北京的丰台，那就属于当地的土著，这些朋友会住在那儿。那除了这些区域之外，就接下来考虑的是环城嘛，环城可能就相当于咱北京的郊区了，但其实我有朋友买西青了，我去给他温居很近，就是他环城高速特别方便。然后环城发展的最好的就是西青区，然后现在也是正在建设，包括西青其实它是接壤南开和河西的，所以它会享受一部分的人员的这个外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北辰区，其实咱们北京人是接受度比较高的，但是天津当地人可能他会觉得那边比如说就是还是比较远了，觉得接受度比较低。而北辰区呢它又跟武清区是衔接的，所以说武清现在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那比如说从我们主编来看，北京人现在过去买房的要么就选城中心这几个区，其实他为了学区，要么可能很多人他选武清的比较多，因为武清离北京很近。 对。所以我找着大家的问题了，问题比较多，我翻了一下。 对，刚才先给铺垫一下 。对，这个其实大概跟小柯介绍的差不多，因为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就是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天津楼市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和大致的一个价格范围。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另外呢，还有今天的一位朋友问到说，天津3-4年以后的房价会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市里还有环城四区、武清，其实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区域。 对 。那刚才我这样大概听了也明白，就是等于说现在 现在基本上是分为六个区是吧？ 就是城六个区， 城六个区， 然后城外基本上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大概有五个区。 就是如果说方便或者说是这种配套比较好，可能还是这个 城六区， 城六区会好一些。然后但是呢，在环城和离北京比较近，像武清这样的，就基本上属于离北京比较近，或者说我们到那边去会比较的方便一点。 是， 而且慢慢的，我觉得像这些地方，它可能这个发展起来也会比较快。 对，但就是有个问题，比如很多北京人他其实买在那儿有落户的需求吗？落户其实最多的可能是为了孩子上学。然后我就专门对这个问题又问了一下我们天津的主编，他又说反正他个人的观点，因为城六区相应的一是房价比较贵，二是可能新盘也不多，就跟咱北京一样嘛。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比如我现在孩子还很小，或者我还没要宝宝呢，我就先在那儿落户，那我可以选一个远一点的，比如开发商跟我说了也有配套的学校，我等他慢慢建起来。然后我们主编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开发商配建的学校，尤其是天津的教育资源，它本身没有北京这么发达嘛，其实城六区的这些学校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比如北京的孩子到那边，他其实是去面对高考，那每个学校其实面对高考的应试教育是要靠时间来积淀的，这些老师是不可或缺的资源。所以最就是如果是为了教育，肯定还是优先比如您选一个小一点的城六区的房子要更好一些。 好的。那如果比如说就想找一个就是类似养老的一些地方，毕竟可能之前我们也说过大家想选的第二居所哈，然后呢可能相对北京来说天津的价格其实还是低一些的嘛。 对。 然后另外一个毕竟它也是这个直辖市城市，那大从北京过去呢又很方便，半个小时到了。 对。 对吧，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我选择天津的郊区就是吧，就类似武清啊或者环京区，不能叫环京了，这叫环什么来着，这个就 环金 环金区。对对对。相对来说呢，可能它的环境会好些，对吧？ 是 啊，那这些地方呢，可能相对来说价格还能更加的便宜一点， 是， 对吧？ 我就上周吧，刚帮我姑姑买了一个武清的某一个楼盘，就不做推荐了。反正武清现在价格确实合适，而且他买的那会儿还没有天津这个新政呢，然后所以价格就要更低一些， 更低一些。 对，然后你想武清那个区域，我是从东四环开车接上的他，然后到那边就是正常咱们上班的点儿，大概9点我接上的他，是50分钟，就是到的武清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他那会儿卖的是200多平的那种连排，地上4层加一个阁楼，那就等于5层，就是英国的那种建筑。然后地下还有一个，就是地下5米的挑空， 好大呀！ 而且它是双向的那个天井，就都可以采光通风，然后南北都有院，这样你猜多少钱？ 不敢猜， 230万。 哦，那还真的还好。 对呀、然后而且我姑姑像您说的第二居所，她其实是卖北京一套房，想去周边买一套嘛，所以她其实贷款之类的她也不是太在乎。 对对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会集中的来说一说关于天津啊这个区域最近大家比较了解的一些问题。 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会解答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房产问题吧。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安居好声音啊，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想报名参加我们维修季还有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被动式住宅以及这个天津的一些房产的事儿。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刚才呢我们也再次放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维修季和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些事儿哈。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0,850-1370, 或者在公众号上来报名也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新浪乐居北京网友服务总监郭云科。小哥您好。 您好。 嗯，大家呢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四月份呢，本市的居民消费价格的总水平呢，同比上涨2.5%，与上月持平，那高于全国平均的水平0.7%。预计五月的这个整体价格水平的同比上涨将持续在2%左右运行。房租方面，住房需求持续释放，房租的价格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5%。那昨天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四月本市重要商品价格运行分析以及五月价格走势的一个预测，公布了如上的一个数据。 是的，五月的房租价格呢也将以稳为主。随着住房调控政策取向稳定，住房市场成交明显降温，住房租赁市场供求形势宽松，加之进入传统的租房淡季，预计接下来呢房屋租赁市场都将以平稳运行。那说到房价呢，就不得不提最近微博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5月18号，任志强任总，也就是我们说的任大炮，他在温州房地产行业协会六届一次会议大会做嘉宾，他的主题呢是房地产发展趋势，这个演讲做了一个小时。这里边有一个重点，就是针对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房产税、房价未来的趋势这些话题都做了分析。里边有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未来20年中国要把城市化完成率达到70%，也就是说房地产未来还有20年的红利期。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那我市呢去年的四月份呢推出了面向新北京人专项分配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的政策，要求呢从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住宅项目中拿出不少于30%的房源，面向符合条件的非京籍的家庭配租配售。一年来已经推出了新北京人的公租房试点项目7个，774套，共有产权住房项目10个，2751套。那么新北京人专项分配政策的效果怎么样呢？ 去年317以来呢，北京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的房地产的新政，其实是从供求两侧发力，落实了房住不炒这样一个定位和原则，这样既抑制了投机的需求，又增加了住房的供应，保护了基本的刚需，做到了应进应保，让更多的人圆了一个住房的梦，实现了住有所居。尤其是对新北京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公租还是共产，其实对新北京人都有了一个单独的界定，并且给他们分配了具体的房源。所以说在这些方面来说呢，就让为北京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口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有力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使北京留住了更多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人才。而我市新北京人分配机制的实行，进一步扩大了保障房的覆盖范围，有助于建立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市民住有所居。2018年，我市将再次迎来新一轮的公租房分配高潮，全年将分配公租房1.5万套。新北京人的机会很多，符合条件的非京籍的市民呢，也会越来越多的得到住房的解决问题。 嗯，好嘞，再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时隔一年，这个还坚持留在这一行的这个中介的经纪人啊，脸上开始有了些许微笑了哈。期待着这个二手楼市大面积回暖，虽然没有来啊，但是成交量呢还是稳中有升的局面，为北京的二手楼市带来了些许暖意。那记者也是在通州吧走访了一些门店之后发现， 说和2017年的317政策来临之后的艰难市场相比，那过去一个月成交不了几套房的通州区呢，现在如今一天就能成交十多套房。 是的，其实317新政之后呢，很多经纪人甚至都转行了，然后市场呢有段时间感觉好像有点太冷了，但是现在真的缓过来了。就通州区来说呢，我们有一组数据，现在通州区的成交均价差不多是48000到55000，老小区均价可以到45000左右，那新一点的小区基本都在55000以上，所以整体成交量呢也在不断的提升，说明刚需买房比例也在增加。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咱们的买房的朋友，五月份虽然成交是量价都呈现了稳中有升，但是心里也不要恐慌，觉得房价马上就要暴涨了，暴涨受限购的影响是肯定不会的，只是说您们加快看房的脚步，尽量为自己选一套如意的房子。 嗯，因为主要我觉得其实还是需求量在那儿的， 是 就是说这些人他是一定要买房的，那可能在317之后呢，可能大家现在都是在观望期，但是呢毕竟有需求在这儿，我还是要买，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回升一点其实倒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 嗯，并不是因为说这个房价说一下子会怎么样了。 对、 好吧，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北京土地市场18号公布挂牌两宗综合的一个宅地，总的这个起始价呢是95.8亿元。那其中北京市的丰台区卢沟桥乡小瓦窑村的一个这个用地块呢，起价是49.8亿。该地块呢曾在2017年的12月27号公告挂牌，最终呢是因为无人报价而流拍了。那这次为了重新挂牌出让呢，地块的保障金和起始价呢，其实都是有所下调的。 是的，其实综合1月份到4月份的监测数据来看呢，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均价是4418，同比是上涨的，增速呢但是比去年是下降了 8.2 个百分点。进入了2018年呢，随着开发商资金面是不断的趋紧，而且全国土地购置均化呢也是在不断的平稳，所以说其实开发商拿地的速度，或者说我们开发商拿地的魄力，其实都是一个在慢慢往下走的趋势，大家也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所以说总体而言，其实一到四月份房地产行业受这个供应量的影响也是有小幅波动的，但是整体表现还是好于预期。从土地市场看呢，成交量同比小幅下滑，土地购置均价是大幅的上升，是小幅的上升的。然后预计未来几个月份呢，也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多项指标涨幅也都有所收窄。那具体到这个流拍的这情况，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我们也都能理解，就是资金链是一方面，然后目前政策的很多不明朗也是一方面，所以说流拍它是一个趋势，但更多是业内的。然后我们购房者而言，不要因为这个，比如我们就看是不是房价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是不是开发商不敢拿地了，这些事情其实购房者角度考虑的还是小一些。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啊。近年来呢，黑中介公司呢，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的学生组等租户，工作繁忙，时间精力有限，法律意识不强等特点，不断的翻新手段，强占房屋租金以及押金，受害者大多都是这些弱势群体吧，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5月22号，这个海淀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黑中介人员敲诈勒索租户的案件，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等四人吧。3年6个月到4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是，这个还真的是拍手称快的，因为北京，尤其是北京这样一个租赁市场比较繁荣的地方，其实黑中介的现象非常的多。然后这边呢，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APP 是可以查这个公司的过往的一些记录的，比如像起心宝或者天眼通其实都可以。比如当年面对一个非大牌的中介的时候，先查一查这个公司它是不是有不良的记录，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手段。那第二个手段，可能现在其实不止传统的那些找房的渠道了嘛，像上次我们组一个同事跟我说支付宝之类的都可以找房了，那通过这些渠道我们多看看，尽量的能够跟房主本人去签这个协议也是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把合同看清楚，比如说缴纳押金的方式，以及你这个合同里边交房的时候带的东西全不全，您自己也要检查一遍。如果您发现有一些小的物件其实可以用但是损坏了，这种东西一定要在合同里备注清楚。 好的，那我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我们下面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关于天津这个区域啊。刚才呢跟大家说了这个天津的一些大体的一些区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有些朋友就说了，说这个 就是我们只是刚才介绍一下这个区域的一些大概的一些特点、 嗯、 那我们要去选房的话可能还得再更细致一点对吧，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嗯、 是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首先其实咱们在北京本地买房也是一样嘛，买房一定要听需求，比如您到底是要什么，所以说如果您买房不住就是为了投资，借现在这个热潮的话，其实目前哪怕是天津的市场看，其实投资客能够获得的收益也是在下滑的，所以说按您个人需求个人经济能力去评定，比如说您其实想如果有经济能力在天津的城六区去置一套那也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只是周边想落一套相对便宜一点的，我也不住我也没有落户的需求就是投资，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再看一看。 嗯， 然后另外就是天津的环城其实发展最快的是西青，所以说在环城里边选的话优先考虑西青这个区域，那目前来说价格最低的肯定是东丽区，但是东丽区整体它的发展也是比较慢的，因为它这个板它是一个长条形状的，等于一边它其实是临空港，然后另一边呢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区在它旁边，所以它的区域的价值是被两个区来稀释的，所以说环城这个区比如说您先考虑西青，如果西青觉得价格有点高了，那其实退而求其次应该是北辰和津南来选，最后呢再考虑东丽，虽然它其实最便宜。另外就是说到北辰，因为北辰现在是开发商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很多人都会问我到底买哪个，其实如果比如大家长期的看这些房子，每个开发商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比如说西青聚集了龙湖恒大正荣很多很多，这个呢就看您要什么，比如有的可能园林好一些，像正荣可能它是规划上好一些，恒大呢就是整个配套和小区的打造上会好一些，像龙湖肯定是它园林漂亮嘛，华侨城它的物业好，所以这个就看您具体需求。 然后因为可能我对那边的这个地理可能本来我小时候地理就没太学好这个北京我都数不利落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几个这个区域离北京最近的应该是 武清，就是相对来说武清完了是北辰， 武清区然后武清区完了是北辰， 对， 然后北辰其实是离天津市是最近的吧， 对，北辰它就是北辰它是夹在武清和天津市中间 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像就是多说一句，比如其他人他买房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看一个直线距离嘛，比如从北京东南边然后一画就是武清，再一画是北辰，再一画是市区，但如果开车的话其实它有一个就是高速反而会更快，所以说一般武清看完也有很多人买津南，因为津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就是它比如说它的配套啊公园啊或者生活配套啊包括很多社区它都是大型的社区嘛，就很完整。 哎，那像基本上这个高铁城铁就是高铁铁路吧，然后它经过的一些区域都是哪里啊？ 其实它经过区域第一个也是武清，您比如武清它其实现在也分很多人买武清就是两级，如果开车的话它就会选择像比如恒大新苑呀他们聚集在那个村好像叫平四村还是定四村，那个就等于是京津高速出来就是，然后我自己从东四环开过就是50分钟，白天就是9:00这个天儿。像昨天因为昨天正好有一个朋友问我武清这个楼盘，当时是下午5-6点钟就是等于下班高峰了已经开始，我就拿高德看了一下，那个时候看是一个小时也能开到，因为它不怎么堵车。那如果比如说是高铁这个区域去，那就直接奔就是武清那个站，武清站周边就是有叫什么就是购物特别好的那个地儿 啊， 奥特莱斯，对，它周边也会有一些楼盘，所以说这个社区是两极分化的，那中间地带呢可能就先不要选，要么您就图开车要么就图高铁， 对，总得图一样是吧， 对。 然后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价格方面这些区域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价格其实如果是比如武清这个区域目前呢均价大概就在15000左右，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就是靠高铁近一点的，因为基本上别墅就很少了，都是洋房或者高层，那个均价还能更低一点，大概在12000-13000这个区间。剩下的比如说一字打头的那肯定还有冀州，就是什么早知有盘山何必嫁江南，就是那一片。然后另外呢比如像这个津南刚才说的那个区域或者塘沽，这些都是在15000-16000或者东丽都是15000-16000，然后到19000-25000之间的就是刚才说的北辰或者西青，就这些环城的区域。然后像城六区的房价最贵的肯定刚才说的和平，因为它相当于北京的东西城嘛，这个价格基本已经到了58000-62000这个区间。南开和河西呢都是3万多， 像河东、河北和虹桥基本都是2.5万到3万这个区间。 嗯嗯，之前呢有朋友问到说，原来说的是海滨的那块区域 啊，滨海 是不、嗯、滨海，对对对，是不太怎么限购、嗯，但是现在也是限购的嘛。 是，而且滨海这个区域，其实比如我们天津主编跟我分享也是，天津本地人他也不太往那边买，嗯， 是因为那边太靠海了吗？ 对，就是因为买房其实都是一样的嘛，比如你看这么几个，首先你看教育或者看生活配套、 嗯、 然后其次看交通、 嗯、 然后再次看未来规划，就是滨海这个片区的未来规划它是市级的规划、 嗯、 它并不是一个国家级的这种规划、 嗯、 所以说在这个利好排除的前提下，我肯定是选现在配套比较成熟的区域。 对，这倒是。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关于天津的问题就差不太多了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 嗯， 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疑问啊。有位朋友就是问到说，打算买婚房，两个人名下呢没有房子，也都没有这个贷款的记录，那应该算首套是不是？ 对，首套。 说预计呢，对，难得首付呢是130万以内，新房更好，二手房也行，就别太远。他呢是在大兴上班，他媳妇在海淀，海淀的七八万觉得有点贵了。那大兴呢，这个媳妇又离这太远，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就是好一点的建议，就是中间一点的地方？ 嗯，因为您这是一个几乎是掉角了，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从区域这个角度去思考，比如说夫妻双方都上班，都是刚需，那首先您应该 考一个南一个北，还真是 对，就是您应该考虑的是，您和妻子之间工作谁是可以调动的，就是我换一个区域上班也更好。 嗯、 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考虑这个区域。那接着从价格来说，比如您首付130万，首付130万，一般我都会建议大家，比如通过就是银行的各种贷款，咱们往上稍微提提这个预算，就是把首付的预算提上去。提一点之后，基本上我觉得二手房您大概是300万左右的价格，新房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收入是多少，可能大概是350万这样一个价格的新房。 嗯、 这个新房如果您在北边买可能不太买得着了，除非是共产房这种。 嗯、 南边呢，您其实现在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南边的二手房，像亦庄，因为如果是就着您，那妻子可能面临着要找工作，像南边这几个区域来说，亦庄的工作机会更多嘛。 嗯、 所以咱们看亦庄，您就可以买一个次新房，比如像金色曼香林的那个一居室，就是二手房，您是可以买的，或者说您在往这个西边移一下，比如说不挑亦庄，我们挑银海那块的新房万和斐丽，您可以看一下。如果再往西边，比如西红门这一块或者高米店这一块，那基本上大的一居或者小两居您也可以看看。或者是南城，其实南城的拆迁房要比之前的那种回迁房要新很多，比如像银海家园也好，还是陆海园或者南海家园也好，盖的都还不错，您可以挑一些有房本的，比如大一居，您去看看。 嗯，好的，反正我觉得就是可能亦庄那边确实我也比较喜欢，就是它的各种这种环境啊什么，而且本身它是往这个中高端走的嘛， 是 啊，所以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是我们就是插一句，因为我一个朋友，我们周日刚聊完这个事儿，就是周日因为他是在房山买了一套房子温居嘛，我去给他温居，然后他那会儿在中信新城又一个房子，就这两个房子其实装完都是要出租的，然后他又跟我说，你看中信新城就虽然价格没差太多，但是房客本身就是他能挑选的空间还是亦庄就更大一些。 嗯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是有位朋友说他家住在这个京西的门头沟，说 S1号线什么时候开通？ 那其实开了，就可能因为您平时 去年底开了吧？ 对对，您平时不常坐这个地铁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金安桥和苹果园最重要的这个衔接倒是还没衔接上呢， 嗯， 所以说还得换一下去一号线。其实本身就是。门头沟这个板块里边的是都通了，然后像金安桥上边有三轨交汇的一个新盘，您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也是很火。 嗯，没错啊。好的，这个有朋友就提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嗯， 说今年跟08年和11年的严控时期很相似啊， 嗯， 说这个改善是不是好时机呢？ 是，肯定是。像刚才说，不是任志强任总5月18号的那个大会上，他也说，就很多好像是有人问他吧，就是您说是置业好时机，您看我买哪儿合适？ 嗯， 然后任总就说，你看限购哪儿最严，你就买哪儿合适。 对，而且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房住不炒的这样一个原则嘛， 对， 而且现在确确实实是一个相对的这种买房市场吧， 对， 就是你可以去很好的去跟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是吧商家去聊一聊啊， 对， 砍一砍价啊，是不是把这个时间贷款时间给我拉长啊， 是， 还是很好聊的啊，对，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公有产权房必须要30岁以上才能申请吗？是的， 对， 哎，直接回答了，我觉得 不对，但是插播一下，就是、是单身30岁， 对，单身， 对，然后单身还得插一下，就是离婚还有3年这么一个限制， 对，对，反正还有就是各种要求都很严吧， 是 3年之内没有什么转入转出记录啊什么的这些啊，还有朋友说想买200-300万带花园的别墅，最好有地铁，有吗？ 这个我想想。200-300万其实如果是京西南的那个万科的，它确实是220万能买到，但是不是别墅。然后如果要别墅的话，我能想到的这么几个，一个是燕郊那边，就是大厂的路进阳光城，200多万是精装修的别墅，但它出北京了，只是说因为那条地铁规划是在的嘛，您可以看看。然后如果说也能接受高铁的话，像刚才说的武清，就这个价格那边是有不少别墅您可以选择的，包括我说我姑姑买那个，或者说如果就咱北京范围内别墅但是不带地铁的，您可以看看那个叫首开提香郡。楚怀提香郡出了新的房子，它的一层的洋房是带院和地下室的，可是它那儿因为瑜伽屋嘛没有地铁，就看您怎么选。 瑜伽屋在哪儿啊？ 瑜伽屋在通州的东南边，就快出通州了，那个地方。 东边的。 对。 反正我觉得200-300万如果有带花园的别墅，估计所有人都想要。 是， 对，好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啊，就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啊，把也不一定非得是这种纯的那种别墅项目，就刚才你说的一些有的这种有叠拼的呀， 对， 或者说是一些项目里面，对，有个下跃啊，或者是顶层有这种露台的呀， 对， 也是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只要它整个品质还不错，就可以考虑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聊。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维修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儿，明儿见吧。 是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很特殊，如果您听到就千万不要换台了，因为今天是一档爱心援助的活动。 是的，那去过新疆的朋友们都知道，那里的石榴、哈密瓜、葡萄、苹果和西瓜都是非常出名的。特别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那里有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近20度，碱性沙质土壤和冰山雪水的灌溉，使得那里的大枣形大、皮薄、肉厚，口感香甜软糯，好吃又营养。但唯一的缺陷啊，就是交通不太发达，运输不方便，好东西没有好的销路，就只能滞留在当地了。 是的，眼瞅着这满山的枣树啊，都挂着红彤彤的大红枣，内地的商人运不出来，当地的枣贩漫天砍价，枣农们是有苦说不出啊。那今天抢购时间，联合了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厂家，成本价直购，商超98元一斤的阿克苏大红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就能订购到10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划算到这每袋只要19.9元，只有6000斤的援助红枣，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看到手机尾号0918的朋友啊，是订购了15组。说到去年新疆旅游的时候，就想资助一个当地的孩子，听说今天活动可以帮助到他们，我就想参加一下。还有4743的朋友是订购了30组，说199元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不是什么大钱，但如果可以帮助了别人，又可以把大红枣给家人和亲戚朋友分一分，我还是很愿意的。 看来咱们北京人还是有很多爱心人士的。在此呢，我们也为新疆的枣农们感谢各位。您放心，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个顶个的都是好枣子，个大皮薄核小，咬一口啊甜的刚刚好，特别有韧性。再加上新疆水源有限，早晚温差大，日照充足，虫害也比较少，市面上一斤的零售价格是98元，但今天想购特别版的活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就能订购到10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划算到这每袋只要19.9元，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